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渡轮服务方面咧，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咧，喺下昼五点钟已经回复正常班次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04，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6月2号的骚动音乐， 好嬲，点啊？你做晒佢咯！ 我对唔住斌爷，对唔住斌爷，对唔住斌爷。 星期几啊？ 星期三 系啦，骚动音乐， 骚动音乐。 我咧决定咧要 quit IG 啦。 点解啊？ 因为咧。我啲 friend 黐咗线啊！佢系最近我啲 friend 咧系咁 post 翻佢哋去日本嗰啲相 啊，系啊，跟住去旅行嗰啲相，唔知点解个个拿翻出嚟，当年今日咁样， 又准备嗰啲咩 throwback Thursday 咁嗰啲啦，但系而家日日都 throwback Thursday 啦，佢哋 throwback Wednesday， 唉，好难顶啊，大佬，即系，唉，我真系 quit 啦，就系唔玩啦，即系 IG 而家我嚟斗叫做咩啊？ 晒命啊！ 晒命又好啦，叫做回忆过去，然后令大家即系都同样难过煎熬咯，我觉得系，即系而家斗煎熬啊！ 咁你出翻相同片打翻佢咪得？ 我有好多嘢咧，我发现自己蠢嘅，就系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好少会影好多相嘅，我通常将嗰份回忆留喺个心入。 有咩用啊？你而家 就好少留喺个电话入边，而家后屘就好后悔，我好挂住啊！想讲咧， 你个蠢个位就系其实留喺个心里边同留喺个电话里边系冇冲突，你可以两样都存在。 唔系因为咧去旅行嘅时候时间有限，咁你会觉得啊，点解我要嘥咁多时间去影相？即系我不如。 俾自己離開下個電話，你用心去體驗下嗰個旅程咁樣啦。咁原來真係會後悔嘅，尤其我而家好掛住秋葉原有一間好出名食親子檔嘅。 哦，你試過親子檔啊？ 想食親子檔啊，正啊！親子檔，你又想試啊？ 我未試過、啊， 下次介紹你去咯，係、 哦、 嘛？ 親子檔正，啊、我聽就聽得多，實我真係未試過。 O K， 咁啊，除咗呢個親子檔咧，秋葉原嗰間之外咧，仲有一個喺。喺邊咧？好似喺熊本嘅，熊本嗰度我食過一次 sukiyaki 啊！我又即係講到呢個位咧，即係對唔住又講日本，但係咧即係不得不講就係日本嘅用餐體驗係真係好好嘅，嗰種好係你都知道，作為一個遊客去到啦食嘢嘅時候咧，你都總會有啲一頭霧水嘅，即係尤其佢哋有啲用餐嘅禮儀啦，或者係可能煮嗰個嘢食嘅方法，例如你食大阪燒，其實你唔食燒噶嘛，係咪？ 係， 例如。如 sukiyaki 咧，有好多地方個 sukiyaki 嘅方法係唔同嘅。咁你入到去間鋪頭，通常一頭霧水。咁但係啲店員會好有心機示範埋俾你睇啦，甚至乎煮埋俾你食啦。咁所以嗰個用餐體驗係非常良好。我想講有一次咧，係、哦、擴闊咗我眼界咧。可能係我以前太無知啦。我一路以為食 sukiyaki 得一種方法嘅啫，就係、是、個煲。然後就倒曬嗰啲湯底嘅嗰啲豉油啊，咪係嗰個醬油湯底咁樣嘅東西嘅昆布湯底咁樣噶嘛。咁然後你就開始攞咪掉啲肉落去咯，咁你咪打個蛋，跟住然後搞，咁然後即係點嚟食咯咁樣。咁但係原來咧 ，sukiyaki 都係有分關西同關東嘅煮法嘅。咁原來我到嗰陣時先知道有一種關西嘅 sukiyaki 嘅煮法最正統，係應該先用啲牛脂。嗱，即系整热咗个镬之后，跟住摆块牛落去，再倒少少唔会太多嘅嗰啲 sukiyaki 嘅汁落去，跟住就食入口。哇！嗰次咧，好似开发咗一个新嘅世界咁。 系咪佢帮你去做呢个过程？你先知啊嘛。 呀，同埋佢即系佢嗰个。佢個做法就梗係係我喺屋企做唔翻啊！即係我一路好想喺香港食得翻嗰一種嘅感覺，但係喺香港大部分都係懶人做法嚟嘅，即係打邊爐做法嚟嘅。咁所以而家變相唉冇啦，真係要等再去旅行嘅時候先有得體驗呢種咁，即係除非喺香港你食一啲好貴嘅日式餐廳咯。咁但我又唔想嘥呢個錢。都系留翻去日本， 差好远咩？同喺日本，你扣翻嗰啲机票啊，嗰啲剩，你香港食到个感觉差唔多啫。 唔系问题就系嗰件事，你买咗张机票去日本，你明唔明啊？ 你而家唔使买机票， 你喺香港食一餐咁样嘅 sukiyaki， 翻中落楼够你买张廉航机票噶啦，以前 有冇咁夸张啊？ 有啊，好贵啊，喺香港食，即系唔系讲紧。懶人做法嗰啲，懶人做法嗰啲，你樓下連鎖嗰啲日式餐廳都會有嘅，幾十蚊都有嘅。咁但係唔係嗰一樣嘢咯。咁唉，算啦，你當我發一瘋啦，因為呢排阿監製阿卡文知嘅啦，佢已經一早咧送咗一隻歌俾我啦。佢話點解要送呢隻歌俾我呢？同我歌名好有關係，因為呢排 keep 住我都好掛住食肉。他就说送这首《思念即地狱》给你。 而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伤。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负心。 束，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即地獄的獄，原來是這個獄。 开咪俾我啦！ 坐喺度做咩？成我错咗。 我谂住我踢噶嘛，人哋冯允谦唱得咁好听，吓个肉又好食，思念即地獄啊，好味啊！ 但讲起食肉呢一样，我记得以前睇过一本书讲，其实日本喺好耐以前一啲天皇嘅时代系 四大天王定咩？ 权 王？Sorry， 烂咗烂咗，对唔住对唔住， 你自己继续讲 啦，你讲啦，你文化人你讲啊。 跟住系话我唔记得边一个天皇嘅时代，佢哋系全国有禁肉令嘅， 系 即系禁肉嘅意思，即系唔食肉啦。因为话 系、我又惊，我又惊错咗， 惊错咗就哦，唔怪而家工业咁发达啦，咁 食肉嘅令 ，OK OK， 嗰个禁肉令 ，OK， 系啦。 点解咧？点解咧？ 佢哋话 佢哋好讲究嘅对食肉。 嗰阵时话肉系不。结嘅觉得 哦 ，OK。 咁后屘，但系点解会开始咁多呢？就系、是、因为外国人去啊，如果冇记错，系咪明治维新啊？ 哦 ，OK。总之嗰段时间系比较多啊，系啊系啊。 外国人去到日本啦，咁啊住喺嗰度，跟住就发现，咦呢度冇肉食嘅、哦，咁佢哋又好，佢哋又唔得噶嘛，咁、你咪要 serve 佢哋，咁你咪开始谂方法，咁跟住就。開始就推廣啦，咁、亦都揾啲文化界嘅人開始就會寫下啲文章，推廣食肉有咩咁好啦。 OK， 咁佢哋亦都要可能 serve 一啲外國人喺日本佢哋要食肉嘅需求，咁你要揾地方去養一啲 牛啦、 牛啦， 就係嗰啲和牛啦。 冇錯，佢揀咗神户呢個地方嗰陣時、所以點解神户牛咁出名就因為你喺咁耐歷史嗰陣時開始，佢哋對養殖嗰啲牛咁有要求，咁所以嗰啲牛肉啊點樣養殖佢咪好出名咯。 係， 咁再連帶嗰陣時好似。总之啲打完仗退役嘅嗰啲日本人，咁啊冇嘢做嘛，翻乡下咁就卖肉咯， 卖肉啊， 即系 唔怪之得而家日本输出咁多， 唔系啊， 肉啊 ，meat， 我知啊，咪话卖肉咯， 系啊， 即系我就系话日本唔怪而家输出咗咁多和牛，你乜嘢？你谂咩啫？你 个样 咁样笑做乜嘢？ 你个样衰啊嘛，咁所以就开始令到呢一个市场就越嚟越蓬勃啦，咁开始有呢啲咁样样，所以好多嘢都系外国传入嚟，佢改良啊，譬如嗰啲吉列豬扒都是 啲 外國人，你食豬扒一塊咁，你咪都同叉咁樣食。但係佢哋用自己嘅方法改良咗，變成所謂洋食，就係佢將佢用天婦羅嘅方法炸切開佢，放喺碗飯上面就用筷子食。咁呢個就是日本人去食豬扒嘅方法，咁、就佢哋就會叫做洋食咯。 又係、哦、講起吉列豬扒，又真係。日本特有嘅，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喺间西餐厅有吉列豬扒食喎， 唔会噶，系啊，咁佢哋分得好开，西式料理同埋洋食就系呢两种概念。西式料理真系一个料理、哦、一个 set 系 咁样去食嘅，咁但系洋食就改良咗咁咯。 OK OK， 好得意啊嗰本书， 因为我一路以为咧呢个洋食即系等于就系西式啊。 我以为你话食洋添，以为你会继续。 得啦，呢啲今日太难啦，咩嘢事啊？ 我以为你 keep 住玩呢个先， 肚饿啫，唔使咁啊，系咪啊？ 五点几系咁讲食嘢咁样， 好辛苦啊，大佬、啊！ 我都好中意食日本嘢，所以嗰次我见到呢一本书，我好少主动买书嘅。 系 咁嗰阵时，我记得系 嗰本书叫咩啊？ 和食古早味。 哦、OK， 佢会讲好多 咁似嗰啲节目名嘅，咩咩古早味。 一个台湾嘅教授写，佢有研究日本文化。 哦，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呢。本书是因为那阵时Give Me Five 出题目 啊， 咁我上网揾，咁就揾到呢本书嘅电子版，跟住睇咗少少讲关于寿司嘅，即 系 嗰啲半熟寿司、熟成寿司嘅嗰啲分类。 其实一路我都好想问啊，熟成同唔熟成嗰个分别喺边咧？ 哇，真系好难解释。 诶、唔紧要，我问你借书睇啦。 系啊，你睇翻嗰本书，佢总之少少讲翻 background 以前嗰啲。所謂嘅壽司嗰啲飯其實唔係真攞嚟食噶嘛，佢、只不過出海釣完啲魚翻嚟，用嗰個飯嚟叫做保存佢，跟住到咁上下啲人發現，咦嗰啲飯咁樣保存，原來啲飯會有另一種味出咗嚟，跟住就混合埋一齊食啦，咁樣樣你當係咁嘅意思啦。 OK OK OK， 係啦，咁跟住我就揾到啊呢本書幾得意，咁啊又買咗翻嚟睇，咁所以我就我成日都覺得我睇完呢本書，我係未再去過日本嘅，我係好 口錯啊你。 封关啊嘛，大哥！ 哦、你睇嗰阵时已经系封关差不多，即系去唔到旅行嘅时候。 系就系嗰阵时，Give Me Five 做读书会嘅时候，我睇呢本书。 哎呀，真系 咁跟住，我成日都觉得好想去旅行嘅时候可以知道自己食紧啲乜。 系啊系啊， 嗰啲古仔啊嘛。 哎呀，下次唔得，借俾我，借俾我，迟啲啊。 但系除咗呢啲文化书，我觉得咧。一啲好實在，教你工具上技巧上嘅都要，因為有一次你講起食嗰啲燒肉咧， 即係咩壽喜燒嗰啲啊， 類似嗰啲啊嘛，我好似去沖繩，有一晚同我 friend 去到夜晚成條街冇嘢食，入咗去啦，哇！今晚食咗燒肉啦，咁嗰間都 OK 嘅，食石碗牛咁，哇！好勁啊， 哇！好開心啊， 咁跟住入到去之後自己燒嘅， 係。 咁啊唔識啦， 係啊， 其實佢每人都十塊嘅，因為都唔平噶嘛， 係 就入咗嗰個老闆嚟，成間鋪得我哋一台啫。Sorry，how to make it 咁即係 你英文好好喎都， 唔係我走翻嘅。 哦、oh ，OK， 嗰條好勁，走翻。咁跟住佢就示範咗，咁啊示範完之後食落口，哇！ 点啊融嘅会 好好食啊，真系好好食，我唔识形容。 我想问系纯粹因为嚿肉靓，定系佢嘅做法？ 肉靓啊，你咬落去嗰、那个、你好好嚼啦，嗰、那个淋到适中啦，跟住试完之后咁啊自己整啦， 炒咗， 即系我九块全炒，嘥晒。 你嗰餐啊？千几蚊使唔使啊？应该要啦， 都 唔止啊， 唔使啊，港纸唔使啊， 嗰几百蚊啊，就系食嗰一块啫，为咗 好嘥啊！你谂，一系就太硬，一系就唔够熟，系得佢先整，但佢唔会逐块 serve 你噶嘛。 燒肉呢啲嘢講真的，真係要練嘅，真係有技巧嘅。你估真係行埋去，即係當 BBQ 咁啊，燒窿冇所謂。 唔識噶嘛， 喺香港練多啲先過去啦，好心理。 但係你要知道嗰、那個味道咧，真係不得之了。 係 不得之了嘅程度咧，可以用一個字去形容佢。 乜嘢啊？ 就係一個字淋。嗱，你唔好諗住我好廢呢個 tag。前排我睇关心妍啊，阿黄伟文佢哋嘅 IG 咧一齐食肉咧，都有咁样 tag 呢一首歌啊！食嘢嘅时候，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派贵，

我最近在香港喜欢攀绳，因为玩完之后就很放松，同埋可以锻炼身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你觉唔觉得拒绝人哋嘅表白好难啊？ 波成难噶，难唔系难在人哋向你表白，你唔好意思拒绝啊。但系难在有人向你表白嘅时候，你敢唔敢得住自己啊？ 期待这一拉，这一位发哥姐，何凭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触动你一朝变成暗号，可恶在线吞吐。Yeah.可恶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胸，加班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同路，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躲进这游戏。脚会抹头水，跳断舞法干脆，忍住笑咗变化，无处面罩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系 OK， 无聊人真得，异常人真得，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彼此甚至不想不是真叫好，若有人错。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啊？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卡不舍，为何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我再最浪漫。 佢系 Carita， 有呢首深夜。深夜咧系后生仔嘅专利嚟嘅。讲真，有边个未试过后生嘅时候有人向你表白？你一定都会谂一句，咩都试下先咯，俾个机会人啦。 眼神又是四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哦哦，不想讲过去以后，

见了，已经不想勉强自己用力拉扯，用心坚持拖着，眼眶都暗了，对你爱完了，一些好的坏的都已不是我爱的，转身之后你会看见你更爱的更幸福呢，先别哭着说你舍不得，既然爱完了， 加强同世卫同相关疫苗计划嘅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中方企业同国外合作伙伴开展研发同生产合作。以色列卫生部表示，当地部分嘅年轻男性接种辉瑞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出现心肌炎，相信同疫苗有关。卫生部公布一项专家研究报告，话去年十二月至到今年嘅五月，超过500万名已经接种疫苗嘅民众之中，275人出现心肌炎，绝大部分患者嘅症状轻微，留院唔超过4日。研究相信，年龄介乎16至30岁嘅男性喺接种第二剂辉瑞疫苗之后，有机会出现心肌炎，而16至19岁男性比起其他嘅年龄嘅组别有更大嘅关联。目前大约55%的以色列人口已经接种了疫苗。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卫生部辖下一个委员会已经批准12至15岁少年接种疫苗，相信最快下星期实施。重新接种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北移，远离沿岸地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咁较早时咧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乜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大南西街。另外啦，长沙环道反方向啦，去美孚方向，之前近住大南西街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啦，之前近住美林村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另外喺九龙啦，旺角山东街因为有路面障碍物，而家介乎西洋菜南街至到通菜街嘅山东街啦，都仲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下行去下角道多车，龙尾在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的。另外 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都系降低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限制啦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咁但系唔系有好多嘢咧，净系用钱已经可以解决咯，唔系个壳咯，系个软件咯。 与你同行创业路，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咧系一个好辛酸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净系为搵钱咧，其实好可能系唔适合你。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奔神，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出个人第一张专辑啊，整句好啲嘅嚟贺一贺佢啊！ 见到佢心情咁好，梗系要送呢句俾佢啦。谷阿薇，飞色舞。 哇！见到靓女，我发现你都未飞色舞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一片迷茫嘅谷阿薇啊，你好 ，Hello Vivian， 你好， 系啦，我哋直接攞个实物出嚟，究竟头先嗰句谷阿薇飞色舞 系啦， 呢个就系送俾你嘅。 我想知道咧呢几个字咧系边个写噶？ 系我哋监制卡文亲笔题字嘅。 哇，写得好好啊！ 系啦，但系你明唔明谷？啊！眉飞色舞系点解先？ 我而家知啦，眉飞色舞， 耶！ 冇错啦， 都话你讲得衰噶啦，波成唔系系我 讲，系你讲头先嗰句 讲嘅，对唔住。 通常一见到十， 系啊，佢练开字嘅，因为 难怪我系将呢幅嘢影俾爸爸睇，因为爸爸都写呢啲。 哦，系咩？ 写毛笔字好叻， 系咁啊！希望你中意啦， 好中意，好中意啊，好中意，多谢多谢。 系啊，所以话我哋好无聊就系咁啦。 我唔觉，我觉得系好有即系。好有嗰種氣質啊！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書法呢件事，因為我細個咧，我屋企咧，我爸爸到而家為止咧，佢都練字噶。 哦， 所以我係對呢啲好有興趣，同埋我細個都逼。都被我爸爸逼過我練字，但雖然我練得唔係太好， 嗯， 但我見到呢、這個位，我就覺得係有中我嘅心嘅。 去到幾時你冇再練字啊？ 我應該高中開始就唔肯練啦。 因為我練的時間不長，其實 是不是因為太悶的關係呢？ 太悶是一方面，同埋我覺得我的字不嬲都很核突，好像我啱啱寫給你都麻麻地。 哦，不會啊，你見過我的字你就會很有信心的啦。 所以呢用了你的名谷阿薇的薇字，我們想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想到眉飛色舞這個挺正面，因為一個是真的會很開心的一個狀態啦。平時的你呢有些什麼的可能嗜好等等是你一去做啊，或者你的活動去做你就會有那種哦，即係好開心的一個狀態出現。 我呢個人其實好奇怪嘅，我好似開心的時間是很多的，譬如我吃到好吃的嘢，我會很開心。譬如我跟啲朋友玩得很開心。譬如我出去打波，我很開心。即係我是很容易開心的人，我出去買嘢，我又很開心。 OK。 係啊，即係我係好多時候都是很開心。譬如我跟我只狗仔玩，我都很開心。 OK， 哇！即系我听下听下，发现 Vivian 都几多嗜好，都系一个好 outgoing 嘅人嚟嘅咧。 都算系嘅，系啊，系啊。 咁但系喺咁多个活动入边，你自己有冇边一方面嘅兴趣系到而家都会一路咁样 keep 住有去做？ 啱啱讲嘅嗰一 part 嗰一堆入边咧，仲有仲有最重要嘅嘢未讲到嘅嘢就系、是。因为我平时呢我会喺屋企会唱歌会练歌嘅。咁然后呢一 part 都系我好 enjoy 嘅一 part， 都好开心。自己唱俾自己听，系啊， 哦， 都好开心。 好多啦，头先我唱歌啦，运动又有啦， 系啊，运动啦，系啊， 运动你系做。 我而家好 enjoy 做运动，好中意做 gym 而家。 哦， 做 gym 嘅 系 即系直情系有负重，即系会举埋嗰啲。 系啊，我而家真系每一个星期去打卡几次嗰啲咯。 哦， 得闲就一定去。中间蚀时间我都一定去，而家系上咗瘾啦，直接系。 O K， 睇唔出原来细细粒嘅 Vivian 系会去 肌肉已经 好结实啦，咁样。 系啊系啊，我寻日又 po 咗张相，我有腹肌噶。 O K O K O K， 一阵我哋去睇下先。 咁啊，头先亦都有讲到其中一样你会中意，就系会喺屋企嗰度练歌啦。 系啦系啦。 咁其实喺屋企练歌，我成日都会听歌手喺屋企练歌。咁但系其实嗰、那个、那个安排上面系点样 去练呢？ 系。 我其实讲错咗。我在家去玩一下音乐，是 studio 练歌，自己 studio 练歌啦。咁然后我的操作就是首先啊玩一排琴嘅，玩了一排琴之后呢就开始练下歌。咁练下声啦，开埋声啦，即系开声之后再唱。譬如我今日是今日系 R&B day 咁啊，即系今日成日全部都是 R&B。 哦， 系啦。今日如果是 soul day 咁啊，成个都是 soul。今日如果 hip hop 就是全日 hip hop 咁样咯。 有冇话自己即系都接触咁多种嘅音乐类型嘅时候，其实我想知私底下嘅 Vivian 系比较中意听或者去唱一啲点样类型嘅歌？ 我系全部，我啱啱讲嘅全部都有唱， 都中意嘅。 系啊系啊。 OK， 即系冇话特别中意一种。 我又好奇怪，我又真系冇乜特别中意，总之关于 music 嘅嘢，我全部都中意。系啊系啊。 系咯，啱啱嘅 R&B 啊 ，hip hop 嗰啲全部都。 我太中意唱歌啦！我呢个系有啲黐线嘅，其实。中意到有啲癫噶，其实系啊、 okay. 即系音乐对于我嚟讲系，我觉得如果冇咗音乐，我谂我呢个人就应该冇咗灵魂噶啦。系啊系啊。 系咪因为呢一种咁中意，所以过去就会参加唔同嘅比赛，就系、是、除咗自己同自己即系 enjoy 之外，都好想出去试下困啊！究竟我咁中意唱歌，可以去到边度咧？系咪因为咁样咧？ 都唔系。我参加比赛嘅原因好大一部分系因为你参加比赛，你就会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舞台俾你，系咪？系我同人哋有咪有唔同啲啊？系嘛？ 系 系系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反而做咗歌手之后，你反而唔会有咁多舞台嘅。我如果比赛嘅话，我 keep 住比六个月，咁呢六个月我每一个星期我都可以上到台唱歌俾大家听，呢个系我好中意做嘅一件事，所以我不停参加比赛。系、 哦、 啦， 有冇边一个舞台而家你都几回味噶？过往咁多个之中， 好似个个都好回味，因为始终每一个阶段参加咗唔同嘅嘢、但系你话。最想回味的应该是台湾那个、超级星光大道。 去了不同的地方去参加比赛啊，最终就在香港几年啦，咁样。那时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咦最后是香港这个地方啦。 所以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会留在香港这个地方。到现在我都没想得清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缘分咯。是。即是内地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读紧书，咁然后读紧书，屋企人唔系好支持我做呢一行，咁然后唯有参加完之后，就算你攞到名次要签约嗰阵时候， 屋企人都會覺得話你應該讀完書，你先可以去即係簽約咁樣。咁冇辦法啦，唯有放棄咁，然後又去讀書啦。咁然後直到我又去咗美國讀書啦，又參加台灣嗰個啦。嗰陣時其實好想簽台灣嘅，個公司都好好嘅。咁然後真係好想啦，但係屋企人又係爸爸又話：，你書都未讀完，你有咩資格簽啊？咁樣。咁冇辦法啦，我又唯有放棄咗，又走咗啦。然後到咗香港嚟咗呢度踢館啦，又係攞咗好好嘅名次之後啦。咁呢一刻啦，我覺得我唔可以再咁聽話啦，我要反叛，我要反抗。我唔可以再咁樣聽你講啦。咁然後我覺得我應該要留，同埋呢個地方，我覺得對我嚟講嗰陣時係有啲魔力嘅。我唔知點解，我就係嚟到呢個地方之後，我要反抗咯，即係我要留喺度啦，我要留喺呢度唱歌啦，咁樣我唔想再即係再你話讀完書再翻嚟讀完書讀完書咁樣咯。是啊，所以我覺得好奇怪，你問我點解，我真的答不到。 感覺上呢Vivian 是一個即應該由細細個都是比較聽話那一種的女仔嚟嘅，所以那個反叛期嚟得遲少少，係咪真係細細個開始一路去讀書啊，各方面都是算是係好乖，都幾聽爹哋媽咪去安排咁樣嘅。 唔聽㗎，其實。 但你喺Boston 嗰度讀音樂學院嘅嘛，我記得嗰陣時係讀音樂學院嘅時候，屋企人都係好支持嘅。 係唔支持嘅？ 我都唔支持嘅。 我係學音樂，係爸爸就唔支持。是我自己反叛争取回来的啦。是啦，我是其实我学音乐是比较迟，其实相比之下。可能我的同学人家由小学开始就学 music 啦，学唱歌啦。我其实基本上到我直到我好大学，我是高中咯先学音乐咯。我是学得比较迟啲嘅。但细个嗰阵时咧，有学过跳舞啊，有学过琴啊，即系学咗少少，但系冇当即系专业咁样嚟学嘅。咁直到我高中嘅时候啦，我就开始同，即系我就开始同佢哋讲话，我一定要学音乐，我要读音乐学院，我唔想读其他大学。咁然后一开始佢哋系唔肯嘅。只有媽咪支持我啦。咁然后媽咪支持咗之后，帮我去同我爸爸商量啦。总之都做咗好多功课，做咗好多，我媽咪真係付出咗好多啊，同我爸爸开到佢，要佢一定点解呢，俾个女做佢自己鍾意嘅嘢啦，你都系一样啦，你以前系后生嗰陣时都鍾意唱歌啦，你系冇条件咋嘛，而家有条件点解唔俾佢学啊，咁样系啦。 好好啊。 系啦，终于就可以学啦，咁样然后呢我觉得自己都算争气嘅。系啦，因为真系要考㗎嘛，同埋考个音乐学院真系好难啊。我哋系几百万分之一咁样去考噶，因为每一年考试嗰啲系有几百万、七百咁止啊，几千万考生去考呢一间学校，然后我哋系几千万当中拣，即系我哋嗰个vocal 嗰、那个即系嗰个班咧，我哋每一年咧得八十个人噶咋。 O K， 系啊，系啊，每一年得八十个，咁然后都可以入到，真系好开心咯。 O K， 咁啊，最初 Vivian 系读呢个美声嘅学系，因为好多时候咧，我认知啊吓，读美声学系可能好多时候会去咗唱一啲 classical 啲嘅嘢，或者系 opera 嘅东西咁样。但系点解最后你会选择咗去流行曲呢一个界别咧？ 因为我其实我可以讲一个笑话俾你哋听，就系、是、我第一次去到音乐学院去拜师嘅时候，咁嗰个老师系教授嚟嘅，佢系德国留学翻嚟嘅博士。咁然后我见到佢啦，我就同佢讲，佢问我你有冇学过唱歌噶？我话学过少少。咁然后佢要我唱俾佢听，我记得嗰一次我唱嘅系流行歌，唱咗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系啦，咁然后佢同我讲，你知唔知我系教咩噶？我话我知你教美声啊嘛。咁然后佢话，咁你有唱呢只歌俾我听？咁你如果想学流行音乐，你揾错人喎。我话唔紧要啊。哇！我都可以唱其他歌俾你听啊！即刻就唱咗一首好高音嘅嗰啲民歌，即系 traditional 嘅中国嘅民歌，叫做《青藏高原》。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好高音嗰、那个 系、 這個這個、然后我就唱咗呢只俾佢听啦。咁然后，把声都几好啊！你真系冇学过咩咁？我系真系冇学过，完全乱咁嚟嘅。咁然后佢就话：，咁你知道我系教美声噶嘛？我系啊。咁你如果揾到我就学美声啦。哇，好啊，冇问题啊。咁样学咗美声就系、是、咁样噶啦，系啊。 O、okay. K， 所以美声指嘅系即系佢嗰个嘅唱法上面比较传统一啲咁解。 啊，呢啲就属于系 classical music 咯，系呢啲系属于 classical music。 哦， 系啦，咁然后我就跟佢学咗美声啦。咁学咗美声之后就唱一啲即系我哋会唱一啲艺术歌曲。 咁然後就有啲歌劇嘅部分啦、選段啦，就開始行呢條路啦。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因為我自己本身中意 pop music 嘅，那個心係未死嘅，係啦，就係入咗呢間學校之後咧，我就開始一邊學即係 classical 啦，自己私底下咧就一邊咧唱翻 pop music 嗰啲咯，係、 okay. 啦，咁都讀咗兩年嘅，咁呢兩年咧就真係主學 opera 啦，因為我間學校係 Boston Conservatory of Music， 咁然後我哋隔離就係 Berkeley， 而家兩間學校就合併咗噶啦。咁然後咧，嗰陣時我就做咗一件事，就係成日咧走去人哋 Berkeley 嗰邊去聽課嘅， oh. 因為我都有 friend 喺 Berkeley 係學 pop music 嘅。咁、然後我就成日咧就走去人哋嗰邊跟人哋一齊上堂咯。 OK， 師堂啊，去師堂，我哋香港啲學生都 要。係啊，我哋都係咁樣，係啊， 大家都好興呢啲。係 啊，係啊。 咁佢上堂去聽佢哋講，譬如pop music 咁樣，係咪就真係講點樣去分析一啲流行曲啊？點樣樣去表達情感？點樣用聲？ 睇你去上咩堂咯，我基本上我走過去嘅，我都去上個 vocal training 咯，即係睇你流行嗰啲練聲嘅方法係點樣嘅，你應該練啲，因為 classical 嘅嘢同 pop 嘅嘢係唔同嘅，佢哋練我哋練聲嗰啲方法都係唔同曬，所以係去到嗰度就學咗人哋點樣練聲啊，點樣係嗰度流行音樂嘅唱法係點樣嘅咯，主要係練把聲。 但我覺得而家咧，即係美聲呢樣嘢同流行曲嗰個界限越嚟越細嘅，點解咧？因為我之前見阿周深嗰啲咧，去唱好多翻唱好多流行曲咧，係好勁，即係好多人都會好中意。你覺得學咗美聲之後去唱翻流行曲，係咪有一啲嘅叫做有啲著數嘅，係好啲嘅？ 一定有著數嘅，只要你可以分辨得到，你將你自己 classical 同埋 pop 嘅嘢分得好開，你將呢兩樣嘢分開啲，你可以不自己即係切換得好自然嘅話，就一定可以幫到你好多。因為我亦都知道好多人學咗 classical 之後咧，反而咧唔識用 pop 嘅聲去唱嗰啲流行嘅音樂咯。因為大家可能我唔知點講，因為即係 classical 嗰啲嘢係真係佢可以幫到流行音樂嘅，係係底嚟嘅，幫佢打咗一個好好嘅底咯。 哦，即可能是那些用声的部分啊，怎样发声啊，用力那些 气，主要是气、 哦、 因为唱歌没有其他即那些窍门的、即声气是一气一体的，即你怎样去用运气用声就是一样东西 了、 变相而家平日就是做运动去保持 keep 住那个气要够了。 做運動其實我又唔係課氣嘅，我做運動係完全真係課減肥。 咁但係點樣去 train 自己？點樣 train 自己嗰個氣要夠？即係大家成日都話唱歌要練到夠氣為止。係 啦，氣咧其實咧好多方法嘅。我自己咧以前咧就練咗好多年一個方法咧，就係吹紙。 即係咩？ 即係攞住張紙， 攞住張紙對著牆嚟吹咯，睇下你可以 hold 幾耐。然後你呢一張紙一開始有好薄好薄嘅一張紙，慢慢加厚，最後變 A4 紙，你都可以吹去黐喺個牆上面，證明你就開始 OK 噶啦。 哦，哇！呢、這個方法好有漫畫嘅感覺，我哋講 即係正面吹張紙，等佢可以貼住張牆，唔會 係啦，可以 hold 幾多秒、哦，越長越好，越長越好。 勁啊！呢個方法真係第一次聽到。 係啊，呢個係我用咗好多錢學翻嚟嘅啫。 你而家教咗我啦， 教咗我 免費學識咗啦。 有冇覺得蝕咗啊？咁啊？ 唔會，我係好樂意同大家。分享呢啲嘢嘅， 因为你知道个方法都唔代表你做到。 悲伤是结局，悲伤就不能继续，还说相遇再为时，相遇时总会下雨，到底怎么才一直相爱，有谁能保证这没有伤害，我看着你爱着你如今如何过去， 是结局，悲伤就不能继续，还说相遇再为时，相遇时总会下雨，到底怎么才一直相爱，有谁能保证一直没有伤害，我看着你爱着你，如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寻日被列为源头不明确诊个案的35岁驻守湾仔的南军装警员，卫生化验服务处的基因分析显示，有关的病毒样本和疫苗病毒株吻合。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基因分析亦都录得相同的结果，因此不会将个案列为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并予以删除。当局说，有关污染的确切源头需待进一步的调查。这名男警员早前大约有30名同事和10名的相关人士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如果取得阴性检测结果，将会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前年10月20日九龙游行案，中大学生会前会长欧卓熙等5人早前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分别被判监6个月至8个月。裁判官话，本案涉及多项控罪，判入劳教中心不能够反映案件的严重性。案发当日，亚街、老街等主要干道被堵塞，需要大量警力处理。警方到达的时候，现场人士继续堵路，亦都发生袭警。裁判官又话，案发当日是出现公众秩序问题的高峰，当时禁蒙面法亦都出台，发生暴力的风险极高。被告同现场人士蒙面隐藏个人身份，可以无顾忌使用暴力。他提到，首被告用铁通袭警可以导致严重的伤害，亦都会触发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的涟漪效应。法律援助处处长邝宝昌话，有关司法复核的个案占总申请不够5%，强调不会滥批法援。他又话，法援民事诉讼个案的成功率高达88%至91%，亦都有好好的机制防止滥用。形容外界对法援处的批评和投诉存在不公允，增加法援工作的压力。又指出，法援制度的公信力受损不是好事。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谷亚薇嘅，咁啊头先亦都听咗你过去一啲同音乐相关嘅一个历程啦，咁啊最终亦都系一个缘分啦，系咁啊嚟到香港呢一度，咁啊真系眉飞色舞啊呢件事，有你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哭墙嘅， 恭喜晒， 恭喜你啦， 多谢你哋。 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即系呢一张专辑啦，或者甚至乎系啱啱而家派紧最新嘅《别再回头》啦，等等，即系我哋对呢张专辑里边嘅歌嘅一啲感觉，估完之后咧就交俾 Vivian 嚟咧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咁啊，不如波成你估先。 好啦，我估先啦。咁啊，我就特别想估咧，而家新派紧呢一首《别再回头》嘅。 好， 我想估嘅呢一样嘢真系估嘅啫。 好， 就系、是、你曾经受情伤嘅时候创作，而呢个情伤其实唔系近期，我觉得系比较之前啲嘅，因为我自己感觉系呢首歌你曲词都有份，咁可能真系嗰阵时即系自己受到一个咁嘅感觉嘅时候，就用你嘅音乐，用歌词，然后写低咗记录咗，一路摆咗喺度嘅其实，咁然后去到而家可以出新专辑嘅时候，可以有空间摆一啲属于自己创作嘅歌嘅时候，就揾翻呢一只歌出嚟。然后就放咗喺里面，就再揾朋友一起去即帮忙去做啦。咁， 我讲埋我嗰个先啦。 你再一次个揭晓， 我就觉得咧，因为今次睇翻Vivian 只专辑，我哋都会发现有啲嘅歌曲咧系一啲翻唱嘅歌曲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嘅选择系一嚟即系当年可能系当时一啲劇集嘅需要啦。但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点解Vivian 会有啲翻唱嘅歌曲，就系正如我哋头先讲过，即系因为 Vivian 有学过美声啊。咁学呢一样嘢，我觉得佢翻唱。唱一啲例如今宵多珍重啊、听海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比较着数啲。咁我觉得公司当时系睇中咗 Vivian 呢个特质，所以就安排咗你有呢一啲嘅作品嘅咁样。 O K， 系咪到我揭晓啊？ 系啊，逐个揭晓你拣揭晓边个先咧？ 我揭晓你先啦。 系， 你答咗一半。 一半，哎呀， 系一半， 系 好叻噶啦都。 系啦，一半。 啱边一半咧？ 边一半咧？就系真系讲即系呢一首歌系情伤嘅故事嚟嘅。 系， 但系。唔系我， 系身边朋友嘅， 系我好朋友嘅。 O K， 系几耐之前嘅？ 三年前嘅嘢，三四年前啦，系啊系啊，系我好好嘅一个 friend 嚟嘅， 系 一个好女仔，但系咧就付错真心俾一个渣男， 系 哎呀， 系啦，就系有俾个男人咧呃钱呃感情，全部呃晒咁样，我个 friend 就俾佢洗咗脑，咁然后就好受伤啦，然后咧。仲系守到咩程度，就系都唔愿意回头嗰啲咯，即系觉得仲觉得佢好嘅，仲觉得个男人系好嘅，即系纵使佢做咗好多唔好嘅嘢，佢亲眼见过嘅，都可以话系有原因嘅，变到咁样， 有苦衷啊佢觉得系 啦，所以我就写咗呢一首歌送俾佢，就系因为亦都系因为我写咗呢一首歌，佢真系翻转头啦，佢真系谂清楚啦，佢真系觉得可以放低啦。 哦，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对我嚟讲系好重要，亦都对佢嚟讲都好重要。佢好希望嗰阵时啱啱写完啦，做完之后，佢就想快啲发表，因为佢觉得身边可能都有好多女仔经历咗呢一啲即系不公平嘅感情嘅对待，咁然后佢希望通过呢一首歌去鼓励大家，所以到而家呢一首歌推出咧，佢咁同我讲，佢话你快啲分享我嘅故事出去啊，我唔介意噶，因为佢而家翻转头好翻好多啦，咁然后基本上系一个正常嘅女仔啦。咁啊，我唔介意噶啦，你同人哋分享啦，因为我真系希望呢一首歌可以帮到人哋啊，俾大家睇清楚啊，咁样咯。咁系啦，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同埋我觉得呢个歌名咧，对于我嚟讲都好重要嘅。我点写《别再回头》咧，都好似写翻我自己，因为前六年对于我嚟讲，我都经历过好多低谷期嘅，同埋唔好嘅时期嘅，所以我都想话俾我自己听，就系过去嘅唔好嘅嘢。就让它过去吧。咁嚟紧我哋一定要向前看，因为风雨过后一定有彩虹，就不要再回头啦，就别再回头。 O K。 咁嗰时呢个朋友嘅状态系中间前期应该唔会一嚟就好，我写只歌鼓励你，应该可能前期系咪都有同佢倾诉过好多？ 就 系 因为我知道佢所有嘅嘢，我全部都知道。呢、這个写俾佢系因为系最尾我都顶唔顺噶啦。 系咯，即系你都应该系有嗰个状态，就我 keep 住讲佢都唔听。 系 keep 住讲都唔听噶，同埋咧成日。夜媽媽喎，三點半喎，敲門喎，就喊，咁然後就話我今日又點點點啦，我今日又點點，一入嚟就係個眼又腫啊，又俾人打啊，係啊，咁然後我係太過 是那一年半那两年当中他是不停做这件事重复做咯。 嗯、 即是有阵时三点半夜妈妈敲我门啦、 okay. 啦有阵时就是即是你不知无啦啦佢就打电话俾你喊啦、 嗯、 然后又话啲钱冇晒啦可唔可以借问我借钱啦、 嗯、 即是到时先还俾我啦因为我知道佢唔需要借钱㗎嘛、 嗯、 所以我係见证佢呢一啲嘢囉所以先写呢一首歌喺最尾嘅时候囉。 即是都觉得我用尽晒所有方法不如就用埋我最擅长嘅 嘢。擅长嘅嘢啦係啦係啦。因为佢嘅经历我全部都参与全程。 咁當時嗰個情況係，即係除咗佢固然嗰個心情會好低落啦，其實都會影響埋你嗰個狀態都。 係啊，我記得我有一次發火，我真係嬲到爆啦！我就同佢講：，我你唔好再同我講啦，我唔想捉咗你嘅垃圾桶啊！ 哦， 系啊，因为佢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系不停重复。我同佢讲完嘅嘢之后，佢就话又唔记得咗啦。咁、嗯、然后之后咧，翻转头又话：，哎呀，你真系讲得好啱啊！我应该听你讲啊，但系我做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好 你明唔明啊？ 嬲气 啊！ 你又话明， 你又 明 完，你又唔讲，哎呀， 就系咁啦。你知我几嬲啦，我一真系顶唔顺啦。我话你唔好再同我讲啦，我唔想听噶啦。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写歌系有效。嗰樣嘢係你可以令佢慢慢不停聽住聽住，慢慢將一啲嘅信息咧去傳遞落去佢個腦度啊，即係好過你同佢講十句講真 句。係啊，係啊，講道理真係冇用嘅，尤其是感情呢件事係啊。 咁張國榮寫咗呢一隻歌，你就即係錄好咗之後，你就 send 可能 message 俾佢，就你聽下啦，送俾你啦。係 啦，然後佢就覺得好感動嘅，佢終於覺得原來我唔係冇人愛噶咁啊。 去到嗰刻先 系啊！ 我系你都嬲，哇！我陪咗你成年几两年， 系啊系啊！佢、啊、就话到嗰一刻，佢先知道原来你系一直最在意我嗰个人嚟噶。我觉得我唔应该再咁样噶啦，我再咁样我都对唔起你啊！咁啊 ，OK， 咁啊，但系呢个作品推出咗之后，佢就完全好翻晒啦。 佢已经好翻晒，好一年两年噶啦，已经。 咁啊，呢一首作品喺曲啊词等等咧，除咗你自己之外，亦都有啲朋友同你去一齐合作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譬如先讲啊，一齐填词啊，阿培玉啊， 系佢系内地一个非常之有名嘅作词人啦，华晨宇啦，张碧成啦，张杰啦， 杨坤啊嗰啲作品， 全部都系佢帮手写。佢亦都我系其中一个好好嘅 friend 嚟嘅。系啦，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我写完之后，咁然后成篇写完啦，佢就帮我改一改几粒字。咁样咯，系啦，我觉得佢需要一个专业嘅人俾我意见，帮我修改嘅。 系咁，佢嗰时嘅意见或者需要修改嘅地方，有冇话系啲咩嘅位置？因为有时 佢同我讲，其实就唔多嘅， 系 好少，系嗰啲即系形容词嘅用法嗰啲的。嗰啲有啲時係嗰啲語氣詞嘅用法咯，係啦，佢話你就因為寫感情嘅啦，咁然後你自己 friend 嘅真實嘅嘢，咁其實都唔需要太改，但係就可能記憶點咯，係啦，要不停重複呢件事咯，咁樣咯，係咯。 明白。咁佢寫呢個詞嘅時候，你嗰位朋友咧，即係之前失戀嗰位朋友咧，有冇都睇過你啲詞，跟住然後有佢有冇加一啲意見落去啊？ 佢就冇加嘅，因為佢話。原来你真的好了解我， 又嬲一下， 系 又系要睇我写歌，你先觉得了解嘅， 所以今次呢个别再回头就 系 一个真实嘅故仔啦。 咁喺曲方面，亦都有另一位朋友同你一起去， 系啦， 佢亦都帮你编埋同埋监制。 冇错冇错，佢亦都系内地一个好出名嘅监制，都系我好好嘅 friend 嚟嘅。我哋系由大家。初初做音乐开始到而家，佢已经去到一个好高位嘅大监制啦。譬如内地好出名嘅，都会揾佢做，张杰啊、张碧成啊、华晨宇嗰啲都会揾佢。但系我都未有到一个成绩，因为我见证，我系见证佢去到一个好高嘅位啦。但系然后，我系。不停追赶佢嘅步伐嘅，因为佢系同我讲，佢话你要努力多啲啊！你真系意思，我哋大家系互相鼓励嘅。所以当我写咗呢一首歌嘅时候，我 send 俾佢听，咁然后佢就觉得哦好好听咁样，咁然后佢就想同我，即系因为始终我哋从来以前咧都冇点合作过嘅，但系我哋只不过系私底下好好嘅 friend 嚟嘅，但系佢就话。 你有我呢个朋友，点解唔用啊？即系类似咁样。 哦，有时朋友系反而最唔想用嘅，我唔知啊，可能 唔好意思啊，系嘛都 系咯，即系真 系朋友。系啦，系冇意思，系啊，因为真系好好朋友啊嘛。 系咯。 咁然后佢开声啦，我咁咪好啦，一阵间好啊咁啊。 大金仔帮下手咯。 系 呢位朋友程冠坤，咁嗰阵时咁佢喺编曲上面等等，佢点样可以再帮你呢一只歌再？可能再做靚， 因為佢了解我，佢知道我中意咩風格，中意啲點樣嘅嘢，所以佢幫我呢一隻歌係我所有歌入邊唯一用咗，真係佢幫我揾咗嗰個愛樂樂團。 哦， 系啦系啦，好大嘅乐团，系啦 ，strings 揾佢哋帮我拉，包括吉他、鼓，佢全部都系帮我揾最 top 嘅喺北京帮我搞晒，系啦，同埋佢都亦都知道我系中意。大概是怎样的编曲可以烘托这首歌的那种伤感的东西出来，所以很多人听完之后觉得哇好哇这首歌好伤感啊，听到我的心哇痛啊这样，是啊，所以这样东西就是我觉得即是他了解我才可以做到的。 OK， 那所以变相在个编曲方面我们都会见到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在内地做好晒，再你在香港那里录回个 vocal 的部分。 连 vocal 都是我回北京跟我一起录。 OK， 明白明白。 那能够跟这个好朋友真的在音乐上面合作，甚至乎录音都上去找他。 是啊。 嗰陣時喺錄音嘅過程當中，你有冇發現同以往喺香港同香港嘅監製嘅時候，有冇唔同嘅即做法上面？ 好唔同，好唔同嘅地方係，我同佢錄歌真係好快。 嗯， 我哋呢首歌我諗用咗兩個鐘都唔使啊。 哇！ 係 就錄完啦， 錄完啦，因為我哋兩個太熟啦，佢太知道我要乜嘢，同埋佢一講我就知道，尤其是國語歌啦，我用國語，我錄國語歌嘅時間不嬲都唔係太長嘅，聽海都係兩粒鐘以內搞定噶。 嗯， 係啦，所以答，因為係佢啦。因为佢，所以佢更加了解我系嘅声嘅特点啊，又或者边样边样，所以我哋特别的快就完成咗呢个工作。 O、okay, K， 一录完啊，可以去打边炉啊。 系啊，系啊，系真噶。 俾个观众啊， 估到啦。 系啊，系啊， 俾个录完即刻食嘢， 走啦。所以个个过程佢都好直接咁讲啊，再嚟或者呢度点样好直接都唔使兜圈， 唔使兜圈啊。系啊，即系譬如睇佢我讲说，古有威啊。你这个别再回头，别再看我，你能不能真的别回头，真的别看我，唱出一点情绪来。OK， 好好好好，我就即刻嚟。 哇，都几虚无噶，但如果我哋就咁听， 系 咯，即系你个别再回头，可唔可以真系别再回头啲啊嘛？即系个感觉系。 因为我哋系我哋嘅沟通咧，就系、是、即系我知道佢想要乜嘢，我都明嘅、 嗯， 因为我哋系太熟悉对方啦，系、 嗯、 啦，所以我都好明白佢想要啲乜，咁、然后佢都会，譬如话，你某啲位，我想要你短啲啊，唔好咁长气咁样，即系譬如你要惨啲啊，你因为首歌我自己写嘅，所以我 系 好有嗰啲感触喺入边嘅，所以佢都唔会讲太多感情嘅嘢。因为我唱出来他觉得就是这一回事，唯有帮我最好的地方就是想将我自己对这一种情歌的我自己的特点再多一点出来咯。 嗯， 是啊， 对，就是这个默契认识了很多年才会有，但其实当初是怎样认识的程冠坤的？ 我们一起做音，我们北京，我想我们是怎样，都是做音乐那一圈子，北京那个圈子是很小的。 是 啊，大家都要玩音乐的都是这一堆人的。 哦， 基本上都是这一堆人的。是 的，所以就会认识，咁培育是不是都是那时候这样识？哦 ,OK。 好啦，咁到估我那个啦，是不是？咁我头先就是我那个问题就是说啊，今次就碟入面有很多翻唱作品，可能都会是 Vivian 因为学过美声这个的关系，所以公司看中你这个特点呢，就安排你去唱一些即是、很经典的作品的。 我想爆料啊， 来来来来来， 我公司其实根本就没有看中我这个唱美声的一个好的底啊。 哎呀，搞错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重视过这件事。 真 系讲 得， 系啊，我要爆料， 系 啊，因为如果真系重视嘅话，点解台庆唱 opera 嗰个唔系我咧？ 系啱喎，又唔紧要，你而家讲咗， 你都唔知道我有呢个才能，分分钟系咪先？ 点会唔知道啊？写晒上嚟， 系咯，我都知道， 我哋都可以知道啊呢一、這个。 咁啊，下年啊，何生会识噶啦，会知道噶。有冇其实都同公司去 request， 即系有讲过啊，嚟紧我自己嘅音乐路向系想点样去发展？ 真系而家开始有翻讲，开始表达啦。因为有一 我係有一排好低谷嘅，咁然後情緒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嘅，我係唔見人又唔講嘢。我諗嗰陣時如果見到你哋，我應該講唔出咁多嘢，可能最多講嘅你哋問一條我就哦係唔該多謝完噶啦，係啦係啦，所以我應該講唔到咁多嘢出嚟。我係真係經歷過一排好低谷同埋好抑鬱嘅一段時期嘅，所以。嗰陣時就完全唔表達唔出聲，啲人都話我誒嗰陣咪好酷啊，好串啊，類似呢啲言論就係嗰一排出嚟㗎啦。但係就同我接觸過之後，啊原來你係咁樣㗎。係 咯，完全唔係啊！聽呢個訪問就知啦。 係啊，咁然後我而家開始表達我自己啦，我亦都想同大家多啲認識過阿薇啦。我嘅性格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我係一個好直接同埋講嘢又唔識轉彎嘅一個人啦。同埋我係一個好講義氣嘅人啦。呢個唔係我自己講嘅。 呢個完全頭先嗰個古仔，大家已經 feel 到。 哇！陪伴咗年几两年，都搞唔掂，都写只歌俾个 friend。 我都冇呢一个咁热心嘅状态。 系咯， 咁然后我就开始表达我自己，我都同公司讲话，其实咧我系不停有创作嘅。咁然后我话我系草草埋埋好多创作，唔止一首两首嗰啲嘅。 Okay. 我系不停写咗好多歌，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曲风嘅。咁所以而家开始表达咗之后，公司可能未来都会，所以将我呢一首创作歌摆喺呢一张碟入边啦。咁嚟紧都会有更加多关于我自己嘅创作嘅创作嘅歌，同埋亦都唔一定系呢一种抒情歌曲啦，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会同大家见面咯。 系、okay, 因为你讲自己创作，譬如安守本分为例啦，有一个广东话版，但系喺呢只碟里边都收录咗国语版咧，就你自己填词咁。呢啲我觉得都系一啲俾大家可以睇到，我嗰个微佢其实都有呢一啲嘅创作咁样样嘅。 有十一首歌啦，只碟铺场入边有十一首歌，你要拣一首去最能够俾乐迷初步认识谷亚薇嘅，你觉得边一首系最好？ 我認識過阿薇，我諗應該係兩首歌咯。聽海同埋安守本分。 O K， 係啊，嗰日即係安守本分同聽海係嗰一個時期差不多同一時間出嘅嘢。有啲人係因為聽海認識咗我，有啲人係因為安守本分認識咗我咁樣，係。 但我覺得除咗啱啱嗰兩首之外咧，有一首我都覺得係 啊，都應該係啦。仲有兩首，我俾你估下。 你講咗先啦、啊，你講咗先。 该如何放弃爱？因为呢一面咧喺呢只碟里边嗰个曲风上面咧，系唔系一般抒情嘅？ 啊，系尝试咗唔同曲风嘅。 系啦，佢嗰只系 upbeat 少少嘅一种 电。系 EDM 嗰啲嘢。 系啦，咁我觉得哦，系啦，即系再听埋头先你讲一路走来嘅音乐嘅，同埋你自己练歌都话会有一啲 R&B， 咁就明白哦，系呢一类嘢其实都你都可以驾驭到，而大家都应该可以即系试下听你呢一类型嘅歌。 冇错。 好啦，叻仔啦，俾你估中。 因为有 仲 有 一首系嘛，仲有一首。 仲有一首其实咧，可能系哭场啦。系啦，因为大家对谷亚薇嘅印象，安守本分时期就系觉得我唱得唔准，咬字唔够好。咁然后到哭场出嚟之后，大家都话啊，你啲咬字咬咗咁正嘅，准咗咁多嘅。但其实出哭场嗰阵时系上一年嘅香港爱情故事啊。但系咧，我一直同大家讲呢一首歌系我系上年嚟，即如果系上年计数嘅话，就系两年前录嘅。 哦， 系啦，如果今年计数就三年前录嘅，但系我都想同大家讲，我其实两年前、三年前我都可以准嘅啦，已经 都一路好努力紧， 系啦，一路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件事，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即系欣赏下啦，谷亚薇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哭场》里边十一首歌，唔同嘅风格啦，亦都有一啲自己嘅创作啊，嘅故事喺里边啦， 冇错， 咁亦都期待啊。之后继续啊，追你嘅朋友嘅进度啦， 冇问题。 将你自己一啲创作可以再即系咯，你而家都揾到个位，同公司可以表达多啲，将自己嘅嘢攞出嚟咁样样。咁啊，亦都有呢张专辑之后，都期待跟住谷亚薇嘅作品嘅。咁 ，OK， 唔该晒。 今日再次多谢你上嚟啊 ，Thank you， 多谢。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你太多，